喂 ，hello 啊，今集无奇不有咁啊，开波啦，咁啊好特别啦，我哋第一次正式式嘅做视像啊， 喺自己度，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你会见到我哋就坐咗喺度类似太空舱嘅物体，好甩漏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啦，咁啊呢个系都系我哋嘅。即係第一次咁亦都我哋都需要係做一個即係試驗品先出嚟。咁所以呢就既然我哋就要搞咗一個即係聖約嘅 包場。 包場放映會啦。咁啊即係多謝啲網友啦。咁亦都要多謝唔同嘅贊助商啦。霍士電影公司啊就。 Unbox, 之後就係 T8。跟住就係 Let's Go， 再跟住就係 SAL 同埋我哋 Watch 啦。係啦，咁啊，首先要多謝翻大家啦。咁所以咧，就當我哋 同埋最重要個多謝台長咯。坐咗喺個後邊幫我哋搞緊。 咁啊，首先就今集就如果有啲咩即係出現甩漏嘅嘢，大家唔好見怪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試驗上嘅嘢。咁但係就亦都因為就有網友咁啊問我哋啊，睇完到之後有啲咩見解啊，或者有啲咩意見啊咁。咁所以呢就阿 Eden 佢哋都有錄啦，阿 Benji 都遲啲就我都會叫埋佢，我都會地再會再開。咁所以就我今集嘅時候呢，咁就希望啊，我就今集就會講一講返，即係喺今次呢部電影即係異形聖約嘅裏面呢，咁有啲咩情形，有啲咩問題，究竟喺呢部戲嘅裏面究竟點樣，咁同埋我都會想講一講返佢前度嘅歷史。咁所以就 即係未改名之前， 改名之前，咁亦都呢個故仔我都覺得係即係好值得即係俾大家分享一下。好啦，不如咁樣，咁啊開節目開始啦，咁唔好講咁多啲 廢話 爆嘅說話啦。咁不如問下 Kobe 先。 喂，係 你覺得套戲點樣呢？ 我睇首映嗰晚嘅，即係香港首映嗰晚嘅，咁我同 Benji 睇嘅 ,Benji 睇完之後係有少少唔開心嘅。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套戲係交代咗其他嘢嘅。即係我諗佢阿導演係想另辟一條路線去行，跟住就唔係好想再交代返第二第三集跟住發生嗰啲嘢囉。即係對我嚟講，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嘅，即係我覺得佢係重新 build up 咗另一條拉出嚟，就係我跟住行就會喺我嗰條拉去㗎啦。咁我博唔博得返之後嗰啲嘢就跟住嗰幾集先算啦。同埋我成日講覺得嗰樣嘢就係，如果佢一早已經講到明係新嘅三部曲嘅，就你唔可以用一部电影嚟讲究竟嗰部电影好唔好睇，就一定要睇晒一次过睇晒三部电影先可以话嗰个故仔完唔完整嘅。即系我对我嚟讲系咁样嘅。 我自己咧就其实我一听到即系好多朋友咁你哋睇咗嘅时候咧，咁个意见都 好极端， 好极端嘅，即系有啲就有啲系赞啊，有啲就。 闹得好劲， 闹得好紧要啊！咁我自己究竟点睇咧？其实当我入到去个戏院，一见到 David 同个老细， 即系开头嗰幕 嘅时候咧，咁再加埋就阿老细就叫阿 David 就弹只歌嚟听下啦。咁嗰段时间咧，当佢一弹华格纳嘅时候咧，即系嗰只歌《莱恩的黄金》啦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唔係喎，即係有啲料到㗎喇喎。咁因為呢個究竟萊恩啲黃金或者華格納呢個故事究竟係點樣嘅，咁我即係嚟緊嘅續後我會講。但係當我睇到呢一部呢一度嘅時候呢，就我自己個人睇呢部戲嗰個意向呢就大大增強咗。咁直至到前段啦，即係佢到揾咗嗰個神秘嘅星球落咗去之後所發生嘅事。咁其實我一路都 OK 嘅，咁我亦都冇話睇到話咁兩極，話覺得好睇定唔好睇。但我只有睇覺得一樣嘢嘅呢，就係話嗰部電影嗰個故事呢就其實就較為直接咗。咁同埋我自己都有同啲朋友都有講啦，咁我自己就唔係幾鍾意佢中即係臨尾嗰兩段嘅動作嘅片嘅。 即是貨櫃船和最尾在 太空， 是 那嗰度我自己覺得是很 popular 的，即是很流行化了的， 即是專登拍給你們 看。那同埋 ending 即是那個故事 追逐那段， 追逐那段。那為什麼我會即是呢，大家很明顯其實這兩段就好一個 好大个争拗位㗎啦、嗯、有啲就话鍾意，有啲就好唔鍾意，觉得即係太过 pop 啦，个故事好简单啦。但我自己我会点样提呢部戏呢，其实我反而我认同有一啲台湾嘅网友佢讲、嗯、就话呢部戏呢嚴格上嚟讲，因为首先佢拍呢部戏嘅时候，拍圣约嘅之前呢，其实列尼史葛佢拍完火星任务嗰段时间呢，其实佢係将咗呢部戏所有嘅嘢，前面嗰句嘢呢，佢基本上係抹走晒。 嗯。 咁然后呢佢就睇返二三四嘅电影。 嗯。 咁佢其实佢吸收咗好多嘢。咁佢当然佢事后都有讲到佢觉得第三集垃圾嚟㗎啦。咁、 嗯、 但係佢喺衡量呢一个过程嘅时候呢，佢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普林米修斯上嘅时候呢就係叫好唔叫座嘅。虽然电影公司之后对于个票房係好满意嘅。 是， 但係佢自己亦都开始有一个担心嘅，就係话喂，如果你以一个主流係纯以娱乐片睇异形呢部电影嘅时候，咁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咁、嗯、所以佢，我自己觉得呢，佢加呢两个咁重流行元素嘅动作嘅桥段嘅时候呢、嗯、我觉得佢係有思考过。有思考过。咁但係呢佢亦都有另一样嘢，就係虽然佢做一阵面嗰阵就好 popular， 个故事好简单嘅。大家唔需要諗啲乜嘢，但係佢到喺深层嗰样嘢嘅时候呢，其实佢就拍俾两种人睇、 嗯。 一种就話、哦、你睇到嗰、那个透气嗰个符号个符码化嗰样嘢，你明佢背后想讲啲乜嘢。有啲就係我唔需要你入場，有啲明嗰類嗰啲，好似例如拜倫頓雪萊嘅關係、嗯、華格勒對佢嗰個影響、嗯、又或者佢對宗教嗰個歷史嗰啲嘢呢，佢係唔需要你哋直接好理會嘅、嗯、即係兩班人，一班就話、哎、我明呢啲，我覺得睇到個人唔明嗰啲，我就俾返喺度電影個影像上嗰啲，即係嗰兩幕咁勁嘅元素俾你睇，咁、嗯、就結果呢就出咗嚟呢，就兩邊就吃力不倒好。 嗯，但以我用呢、這个我睇古仔嘅角度嚟讲呢，佢最尾嗰段追逐呢，其实有啲人有啲嘢係叫你 remind 返第一集，即係好似嗰样嘢，其实仲有个古仔，就係我觉得阿 David 都搞唔掂嗰隻嘢。 嗯。 咁倒不如我自己坐喺个电脑室入面，我利用嗰两个人帮我搞掂嗰隻嘢，就算搞唔掂嘅话，我都尽量可以拖啲时间。即我觉得是有啲咁嘅原因，所以 我觉得就你睇到佢嗰啲表情呢，其实佢自己个諗法呢，就我唔係话搞唔搞掂㗎嘛，又有得你做。 嗱，你想点搞我 你想点搞，咁就唔係话即係俾佢哋搞、嗯、即係呢样嘢，你见到佢嗰啲态度嗰啲神情嗰啲嘢好暧昧。咁、 嗯、 我亦都知道一样嘢呢，就话就算佢俾佢搞掂咗隻嘢都好、嗯、其实佢係有下一着㗎。 係佢已经所有嘢都有 下 有 plan。 咁所以呢就冇所谓啦、嗯、即係如果你。 咪各有各嘅睇法。 即 係 如果你话问我呢部戏会俾几多分嘅，我会俾四分，即係以五分为主嘅话。 即係五分去满分。 係啦，我会俾四分嘅。咁个故事我只能够讲囉，係比较单薄咗。咁、 嗯、 但係因为都有啲朋友讲就话喂，好似隻异形变咗 Kelly Fair 喎，咁即係理解嘅，但係只能够讲佢有一样嘢，就係话可以咁样讲，就打破咗我哋原有即係嗰个对异形，即係嗰个起点或者嗰个起源嗰样嘢，究竟係 engineer 做啊定係其他人做呢，佢呢、嗯、一件事呢，佢唯一一样嘢呢就全部报同你一次过抹走晒，佢就话将直接个波就交咗俾 David。 嗯， 咁有好有唔好嘅，咁唔好嘅我諗啊 ,Benji 就即係佢都有佢自己嘅見解呢，就話我將所有以前原有嘅小說同埋佢嘅漫畫同埋一啲周邊嘅嘢佢完全一次過抹曬，係失望嘅，即係我覺得。但係嚟緊佢究竟佢點解會咁樣做，同埋之後佢延續性嗰樣嘢呢，呢樣嘢呢就係另一個後話嚟嘅。咁、嗯、所以就我自己普遍性我係 buy 呢部戲、 嗯、 即係我唔係話即係鬧嘅，因為當我睇到佢一用華格勒嘅時候呢、 嗯、 我會覺得哎嚟了啦。但係究竟個嚟了嗰個背後究竟係 個原因， 個原因究竟係點樣呢，咁首先我哋即係今集就 我自己的 topic 啦，就我就唔係講異形聖養、 嗯、 我係講異形失落園 Paradise Lost。 咁、嗯、究竟點解我會用 Paradise Lost 呢？大家都一定會知道，其實 Paradise Lost 就係聖約本身嗰個原本個名 字。 咁其實首先大概上我要講一講返，即係我而家我所接觸嘅，即係 Paradise Lost 個故事嗰、嗯那個最原始嗰個故事同埋佢之後所發生嘅嘢先。嗱，當時其實普羅米修斯佢成功咗之後呢，個票房成功咗之後呢，咁當然周坦白講啦，電影公司一定係叫你 開多集、啊、 開多集㗎啦。咁當時其實呢亦都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就諗住三集嘅，就一集係逐集逐集諗嘅。 嗯， 佢亦都冇一個好大個前設性，就話幾時要完同埋幾時要博返1979年第一集二型嘅。咁當時呢就佢諗嗰樣嘢嘅時候呢，佢初期呢就亦都係承襲咗普林米修斯嘅 ending。咁個 ending 究竟係點樣大家都記得啦。咁、 嗯、 就即係阿機械人心化人 David 同埋女主角阿蕭博士啊 出發 就去engineer 個星球嗰度。咁佢本身其實呢睇返佢最原始個故事究竟係點樣嘅呢，佢係諗住呢就講呢兩個男女主角就去到呢個星球所遇到嘅嘢。 嗯， 咁甚至初頭佢哋諗個故事呢係冇異形嘅添嘅。 係 嘩，咁你係頭痛啦，咁你點搞呢？咁咁但係佢其實佢都有講㗎啦，點為之叫做即係失落園呢？咁、 嗯 聖經上嘅嘢嘅嚟講，咁失落園，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本名著 John Milton 所講㗎啦，就係講撒旦叛變就同上帝一個最後嘅對決喺、 嗯、 天堂嘅同埋地球中間嗰個天界嘅裏面。咁顧名思義啦， Paradise Lost 亦都有另一樣嘢嘅，就涉及到喺聖經嘅裏面亞當同埋夏娃係點樣被逐出伊甸園。咁呢兩個位呢，其實你就已經代表咗有一樣嘢呢，就話第一神人同埋天使或者巨人呢三樣嘢嘅故仔嘅裏面。咁、嗯、我哋而家直接咁樣諗嘅，咁神究竟係邊個呢？咁當然 engineer 啦，咁然後到到人啦，然後到到異形本身嗰個三個嗰咁嘅關係。咁當時其實佢有諗呢一樣嘢嘅時候呢，成個古仔喺嗰個最初頭嗰個創作嗰個原本嘅班底呢，都睇到呢一個咁嘅故事嘅時候呢、嗯、其實都已經係有少少唔高興。 嗯， 就話成個故事已經係跟隨住咗嗰個第一集普羅米修斯 條方 大橋行出嚟。因為點解呢，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一個好特別嘅之處。如果大家有留意普羅米修斯佢去呢一個星球嘅時候呢，第一大家有印象啦，一醒嘅時候10月21號， 嗯， 到佢離開呢個星球係1月1號。 嗯， 咁10月21至到1月1號呢個時間代表啲咩呢，就係、是、其實係基督降生嘅日期。 嗯， 即係如果你以聖經上嘅解釋，咁好啦，咁換言之，你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咪隱喻咗？其實佢喺呢一集嘅 ending 開完咗之後，隱喻咗一樣嘢，就話係咪應該去一個新紀元嘅來臨咧？ 嗯，或者一個新嘅地方， 或者一個新嘅地方，或者一個新紀元嘅來臨啊？好啦，咁、那個問題而家去到呢度嘅時候，啲人就會諗啦，或者一個創作嗰個班底嘅裏面，如果我去到 engineer 嗰個星球嗰度，即係話換言之就話我尋找到神呢個角度， 嗯，即係終於到啦， 終於到啦，或者我去到呢個樂園啦，咁究竟係點樣呢？咁呢度其實嗰個 twist 嗰個橋呢，就其實應該嚴格上嚟講呢，就開始踏入到去我哋1979年異形本身嗰個最原有個班底、那個故事，就話點解 engineer會有異形呢樣嘢。 嗯，即係你講緊嗰個船上面有異形彈喺度， 即係亦都有呢樣嘢嗰裏面。咁、那個故事其實就已經你大個上你都諗到點樣行。咁、嗯、一路一路佢喺嗰個劇本嗰個 演化同埋嗰個改進嘅裏面呢，喺我睇返比如例如 Reddit 啦、Reddit 佢又之前好多年之前其實佢都有出過啲 post， 就話不停已經有啲製作公司嘅人佢都講過一樣嘢，就話喺如果以失落源嚟講呢，究竟個異形嗰個數量 會有幾多少？ 會有幾多少？究竟係一隻啊定係眾數嘅？咁呢樣嘢就其實喺嗰段時佢諗嘅時候呢，如果我哋睇返而家聖約，其實聖約嗰張海報即係好多個異形嗰張海報嘅裏面呢、 即係第一張， 第一張嗰張呢，佢嗰張其實係已經暗示咗俾你聽㗎喇，應該嚟講就係眾數。同埋佢講嗰樣嘢就話打開即係 地獄之門， 打開即係去開咗天之後就然後就打開地獄之門。咁佢已經講咗嗰樣嘢呢，就話呢我去到呢個星球，去到一個樂園，但係其實佢哋就已經就開咗 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佢其實直接要講嗰樣嘢呢，就話第一集同埋第二三四集嘅嘢， 換 言之佢一個一個啟示性嘅嘢呢，就話呢佢是認同了第四集 ending 的東西的。ending 的東西其實如果你看 DVD 有一個即是 alternative 的 ending 的嘛，就是男女主角就坐了在地球那裡的嘛。換言之呢，他那個伏線如果再要搞的時候，再如果純用異形的世界觀走到第四集拍第五集的呢，應該說就是異形真正會落地球。而不是 AVP 那種做法。 終於去到， 終於去到啦！咁、那個故事最初頭，但係當然啦，而家已經即係阿比利尼史國已經一鑊過一底炒起曬啦。 係啦，係啦。 咁你即係我哋都冇得講嘅。咁你而家你去大曬㗎嘛？ 係，唔係因為兩套戲都收得，咁基本上真係佢講乜就乜㗎啦。 佢講乜都得㗎嘛。咁所以咧就個問題喺呢度嘅時候咧，咁最原本嗰個根源咧就係話佢點樣解釋？即係 engineer 嗰個角色嗰樣嘢，亦都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第一集我哋最要初頭都講啦，即係你睇到就話其實佢係一個類似一個幫一個星球係一個演化一個人，同埋你會留意到一樣嘢，佢好優雅，即係最初頭第一幕嘅時候，即係冇咗之後嗰種即係惡形惡相啊。 第二集係好惡嘅。个样系完全见到， 即系你到第一集，我哋见到阿 Peter 老细嘅时候，亦都见到 David， 佢直成 David 成个头都麻咗个， 系。 咁佢有一个性，有一个感觉就话，究竟其实 engineer 嗰个人嗰、那个 种族 嗰个慈悲心究竟系点？有冇慈悲心呢样嘢里边？咁我哋只能够讲一样嘢咧，即系阿尼尼史葛佢亦都好坦白嗰句说话，佢系。有用到聖經好大嘅嘢，咁究竟係點樣嘅呢？咁我哋有好多啲而家我哋啲著跡喺聖約嘅裏面個故事嘅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啲教位，當然啦而家佢抹咗好多啦，咁但係唔係代表佢冇 好多，即係好多好 唔係代表 擺咗啲嘢入去， 佢 engineer 究竟佢嗰個身份，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冇解釋到㗎嘛，即係一路睇唔明一樣嘢，就係點解佢要做隻嘢出嚟，而嗰隻嘢點解係要咁樣嘅？ 唔係即係講緊嗰樣嘢，點解佢要用黑水去地球去做某啲嘢，究竟佢係真係想毀滅人類呀、定係做其他嘢？因為其實由頭到尾係溝通唔到㗎嘛，佢同即係你就算 David 同埋女主角都係同 engineer 溝通唔到，佢只不過一見到佢就發脾氣，就怼冧咗阿老细，同埋搣烂咗佢，由头到尾系冇沟通到究竟发生啲咩事噶嘛？ 所以呢个亦都系到我哋自己一路其实思考紧咁。其实就算你未有普林米修斯嘅时候，我哋1979年我哋睇完个套戏 第一集， 跟住落嚟我哋到睇翻漫画、睇翻小说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嘅。咁只不过你普林米修斯你就将咗佢本身个缩窄嗰样嘢就话，其实如果你用翻圣经嘅角度嚟讲，咁呢班人。其實是一個有原因地邪惡的咁、但是就在這段時間，其實後來到尼尼史葛他在聖約之前其實他都有做過訪問的嘛，他亦都有 recall 回我們第一集即是普林米修斯他所見到那個我們人類遠古文明和 engineer 的關係，咁他都有講到其實就說 engineer 即是眾數啊、就其實就來過地球很多次， 每一千年嚟一次， 系啦，咁佢都系一路都系帮嘅。 咁但係佢亦都遇到一個最大個問題，點解佢會後尾佢對人類咁憎恨呢？佢就話其實有一個 engineer 佢落嚟最後嗰個落嚟嘅時候，結果就俾人類殺死㗎嘛。咁、其實佢直接講嗰個人嗰、那個 engineer 講嘅邊個呢，就其實就講耶穌嘅。 係。所以就返唔到去，跟住 engineer 就覺得你係時候反我啦。 係啦，即係佢就會啦，即係有種樣嘢就話你用聖經嘅角度睇就話、啊、原來你即係神係一路幫緊人嘅，但係結果最後尾仲要咁樣嘅，咁咪等於你聖經舊約咁樣囉。點解聖經舊約嘅上帝點解話耐唔耐整壇天火喎、啊、你啊，耐唔耐就叫你 清一清㗎、 啊、清一清懟冧晒啲人啦、啊、咁呢樣嘢變咗就係個原因就係咁解。但係亦都佢諗咗呢個大橋之後呢，電影公司同埋佢都擔心一樣嘢，就話喂，如果你咁樣講耶穌就係 engineer 嘅時候，其實你係好可以就話一樣嘢，就話影響咗个票房嘅，你知唔知道啲宗教人士或者为道团体？ 唔系，同埋你鑑生将某一样嘢搬咗去某一个宗教度，咁其他宗教就会唔高兴 咧， 就会好大镬噶。 就会点解咧？咁所以佢变咗佢前度嘅时候，佢谂 Perda Loss 嘅时候咧，佢系摆好多嘢落去。因为点解咧？你会留意到第一集普罗米修斯，佢嗰个女主角，佢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嚟。 唔系，你就算第二集啊，代船长都系一个好虔诚嘅。 系啦。 嘅信徒嚟 嘅，咁你变咗样嘢嘅就话你喂，好似睇睇下唔系而家嗰嚿嘢嚟嘅咯，因为你去到嗰个星球，你本来以为嗰个系人创世嘅物种，即系神啊，原来你去到嗰个地方，原来咁邪恶、咁得人惊嘅，咁你所以你嗰个咁大嗰个反差咧，就从呢一边呢一嚿嘢就开始就行出嚟。 唔系，因为其实有另一个古仔就话，其实开头嗰阵时嗰、那个 engineer 系饮黑水嘅，咁就其实话嗰个 engineer 系被放逐嚟地球嘅，咁佢饮完之后就分解咗啦，点知系无意之中创造咗人类出嚟，咁之后可能跟住就有 engineer 嚟到，咁觉得你哋喂，我哋无意之中创造你，咁我哋咪帮你咯，即系跟住就系发展到你头先嗰个古仔啦。 嗱呢样嘢我有保留嘅，首先。以第一幕嚟讲呢，其实一路佢哋系冇承认到嗰个地球嚟㗎。 係即系而家讲緊嗰个系部分好多人讲。 就算你尼史国都好呢，佢自己嘅访问呢，人哋问佢第一幕嗰个地方创世嗰个地方究竟系唔系地球，佢已经一口否认嗰个系地球嚟㗎。嗰个系一口否定咗㗎啦。 係。 所以就如果纯推测上嘅嚟讲呢，亦都有一样嘢，亦都涉及到黑水啊。咁因为我今集我都唔系会讲好详尽黑水嘅嘢啦。咁所以我有机会喺嚟紧呢一两集嘅时候，我哋都会 咪 跟住嗰啲，我哋都会讲噶啦。咁黑水大概上本身嘅一啲催化剂嚟嘅。咁但系呢个催化剂系一个好唔稳定嘅。咁 电影有交代到， 系啦。咁啊，视乎就系究竟嗰个黑水嘅。去到某一邊一個位嘅時候，佢就會做某一啲嘢，所以 David 點解咁緊張？其實大家都預計唔到嘅。 佢試咗好耐，應該 大家都預計唔到嘅。但係呢樣嘢都即係喺戲裏面啊，同埋即係電影嘅裏面都有講到啦。漫畫更加講得好誇張啲，咁新呢兩集嘅 series， 直情講就話黑水淋咗落個土地嗰度，成個山都有生命添， 係 真係好誇張嘅。咁呢一样嘢到回复翻去失落完呢一个故事嗰个结构嘅时候咧，开始谂啦，即系话喂，如果男女主角，佢去到engineer 嘅时候，佢其实佢会谂一样嘢咧，喺呢部戏，其实我睇翻啲 Reddit 佢嗰阵时有讲过嗰啲大概上嗰啲故事嘅内容咧，其实应该就话最嬲尾套戏先出。正式嘅異形嘅， 即係播返第一集 1979年嗰隻嘅，咁亦都有一啲講呢，就當佢哋兩個佢去到呢個星球嘅時候呢，其實佢哋係見到即係 engineer， 佢係利用黑水係培植緊一啲唔同嘅生物， 即係創造緊其他嘢， 唔同嘅生物， 咁一路一路佢演化嘅过程呢，就话去到个套戏本身原有个故事个内容呢，就话 David 系同 engineer 系有一个好大嘅角力。 嗯， 系好大嘅角力。咁而到最嬲尾呀，而家我讲 Paradise Lost 个原有个故事呀，就系话 David 系赢咗嘅。 嗯， 因为你先涉及到圣经上所讲嘅嘢。 嗯， 而亦都有一样嘢呢，就系话喺个女主角呢系一定要死嘅。 嗯， 只不过点死嘅啫。但系呢喺圣约嘅而家我哋所睇到嘅嘢，即系之前我哋都有铺过，即系萧博士同埋你喺嗰部戏都见到，佢其实佢死得好惨嘅， 劏开咗 嘅。咁因为点解呢，佢亦都有讲嘅，就话如果人系唔去呢一个星球嘅咧，系做唔到异形出嚟嘅。 嗯，即系一定要有佢， 一定要有佢嘅。咁万最大个原始嗰个万恶嗰个 根源 咧，就其实就话系人接触到黑水，又或者点嘅情况咧，先做到呢只异形出嚟嘅。就算你而家我哋喺圣约个里边就已经睇到阿 David 个实验室，佢其实佢都讲噶嘛。佢话点解要呃你班人嚟到呢一个星球嘅里边？就因为佢之前佢冇人系再继续试到啲嘢出嚟， 冇其他生物，即系个系啦系啦， 即系你唔能够讲冇其他生物，佢因为佢试晒啦嘛，佢试晒嘅时候，佢冇其他物种俾佢再试嘅时候，佢因为佢知道一定要有人喺里边嘅。 嗯， 如果冇人嘅时候咧，跟住落嚟所有嘅抱面虫啊，点样喺个肚里边繁殖啊，爆肚走出嚟啊，呢啲所有嘢咧就完全搞唔掂嘅。 嗯，因为嗰啲阿 David 画嗰啲画，其实就已经有晒抱面虫啊，之后个其他嘢嗰啲进化过程 已经出嚟，因为你已经揾咗佢嘅阿萧博士，即系佢爱人啦、啊，暗恋嘅人，亦都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你话成个失落园同埋而家圣约嗰个最大嗰个分别，就话我哋系抹咗失落园佢里边嗰个有个故事，但系而家佢都有讲啦，就话哦嚟紧新嗰部就系扭翻过去， 讲翻中间嗰段时间。 咁亦都等于就究竟会唔会同佢未来究竟失落园个故事究竟有几多分别或者有几多相同嘅咧？嗱，呢样嘢我就唔够胆包。 觉醒啊嘛，跟住嗰只 叫系 咯吓， 咁而家未知噶，咁我哋即系只能够系睇翻佢原本即系嗰个故事究竟系行到 边个位 边一度，究竟系点样？因为佢哋以前因为你嚟史国咧，我谂佢谂嗰样嘢嘅时候，普罗米修斯佢得，所以佢做嗰样嘢我就话喂，我已经唔系讲异形啊，而系讲创世，即系讲人究竟系点样嘅时候咧。佢根本佢可以摆无限呢啲咁嘅圣嘅圣经上嘅符号啊、密码嘅里边啊，咁所以唔系咁简单，即系我只能够讲呢样嘢就 唔系，同埋嗰样嘢就系，如果以电影故事嚟讲，就系我跟住拍其他嘢都影响唔到个主线发生啲咩事啊嘛，真系可以行另一条路咁样继续去啊嘛， 嗯嗯， 即系对我嚟讲，所以。其实就真系唔使太唔开心，究竟楞得翻几多漫画或者其他嘢啦？咁、即系因为始终未完啊嘛，仲有，仲有两集，咁跟住而家又话拍完呢两集之后，可能仲会有三集，之后先播翻第一集嘅故仔啊嘛，即系总数有机会可能系五集之后先可以楞得翻晒所有嘢。 嗱，而家大概上我睇到一啲好初步嘅消息，所讲啊，佢实际有两条线嘅。佢两条线嘅，第一条线就头先我哋所讲，即、就、系、是、engineer 嗰边发生嘅嘢。 咁另外嗰边咧，就系、是、讲地球人，即系以慧能公司究竟知道异形嘅嘢，因为你要驳翻埋噶嘛，你唔驳翻埋，你点样解释只船？同埋第一集、二三集嘅生化人，佢知道嘅嘢噶嘛，你冇理 即系公司知几多嘢， 知几多嘢噶嘛，咁所以就佢就讲嘅，就话佢另外嗰三集咧，佢就话系朋友是对于原始的异形是一个，如果你喜欢看回旧的异形你就会看回另一个 series， 就很开心的了，即是只是讲到这里、但我想现在初期都 写紧咯，我想应该 未咁快的， 未有咁快 的了，未咁快的，所以也有一样东西就大家密切期待啦。 即是如果以两年一套呢，基本上都仲有成十年时间嘅，即係唔知阿导演仲拎唔拎得住啦。即係或者其实如果佢真係可以寫好晒跟住啲故事，基本上係可以唔同导演继续拍落去嘅话，都 OK 嘅话呢，就 大家都可以等嘅。 係啦，嗱，喂，不如咁樣啦，第一集啊，今次我哋嘅視像試 第一節 版啊，咁啊第一集嘅第一節， 係 因為我哋呢個係視像嘅第一集啊，真真正正。咁啊，好嚟到呢度休息陣。 好。